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号召，按照全市部署为贫困家庭提供服务与支持，帮助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的现状。宁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8摄氏度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 抹不去情感的方向，斩不断爱情的翅膀，多年以来的情感是否要继续的珍藏。心爱的姑娘，别离世的感伤，求求你留在我的身旁，以为我的爱可以使你回心转意，现实太过凄凉。心爱的姑娘，你如今在何方？思念你心久久的回荡，如果爱能回到从前的那段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向他方。怎么样？回忆曾经你那真实的脸庞，深夜闪过了心房，抹不去情感的方向，斩不断爱情的翅膀，多年以来的情感是否要继续的珍藏。 去我走，只剩下遍地醉人东风，桃花时节芦笛梧桐，那真是深闺花长情浓，青春一去永不重逢，海角天涯无影无踪，燕飞蝶舞之中发现你。

是爱与梦都一路向前，不管世界有多少风云变幻，中国平安，真心享受美丽家园。心愿，沧海桑田，直到永远。心心相依，承诺不变，幸好我就在你身边。美丽家园，天下平安，愿我心愿，年年花开就是永远，感恩相助，今生有缘，我的心就在你身边。我说的是每一年，每一天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瞬间，记住风吹雨打的容颜，依然可以面对从不回头的世界。天下平安，愿我心愿，心就在你身边。

水呀、啊、水汪汪，柳柳的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山有位姑娘叫叫娜娜，唱起那有情歌可亮可嘹亮，晚早去花问甜甜的，痴痴痴等她心上的。 下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村庄。